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小奥， 宁叔叔，我爱蓉蓉，我愿意用我的一切去爱他。但是唐三是我的好兄弟，虽然他天纵奇才，我自认不如，但是现在正是他最需要帮助、最需要兄弟的时候。不论是向武魂殿复仇，还是复活小舞，都非易事。如果这个时候我选择为了蓉蓉而离开他，我恐怕一生都无法原谅自己。但我也同样不会放弃蓉蓉。我一定会用我的方式打动你。总有一天，让您答应蓉蓉与我在一起。 奥斯卡，虽然你的答案很狡猾，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想要的最完美的答案。一个为了女人而放弃伙伴的男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你已经打动我了，好好帮助小三吧。我希望看到你们史莱克七怪能够再创辉煌。 宁宗主，那您是同意我和蓉蓉的事了？ 嗯，你还叫我宁宗主吗？ 岳父， 这个又似乎太早了一点，你还是先像小三那样称呼我吧。 宁叔叔。 在奥斯卡叫岳父两个字的时候，宁荣荣已经羞得转身就跑。他和奥斯卡的事情终于得到了父亲的正面认可，再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宁风致没有让唐三他们送自己，直到他和古荣的身影在树林中消失时，奥斯卡还是一脸傻笑的样子。 行了，再笑你的嘴就要咧到耳根子了。 让你羡慕去吧，哥终于可以和蓉蓉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今天晚上我请客，咱们不醉不归啊。啊，对了，叫上弗兰德院长、大师、二龙老师、赵老师他们一起，五年没见他们了，真挺想念他们的。 夜幕降临，唐三静静地躺在床上，脸上流露着淡淡的微笑。他实在不舍得用内力将微醺的醉意驱散。今晚，史莱克七怪再次五怪重聚，大家都喝了很多的酒。奥斯卡也讲述了很多他在北方的故事。因为他的平安归来，每个人都极为兴奋。但是在兴奋之后，抱着小舞回到房间，唐三不禁黯然神伤。他为奥斯卡和宁荣荣祝福，可是越看到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他就越会想起小舞为了救自己那献祭时的样子。将面庞贴在小舞那柔软的皮毛上，闻着他身上那淡淡的香气，唐三的心剧烈地颤抖着。化身兔子的小舞在他头上蹭了蹭，很享受与唐三贴近的感觉。这一夜，唐三出奇地没有修炼，在他的梦境中只有那梳着长长蝎子辫的少女。第二天一早，唐三就出了史莱克学院。昨天因为奥斯卡归来而没有做的事情，今天他还要去完成。既然下定决心要做什么，他就会抓紧一切时间去做。出了史莱克学院，唐三一直向天斗城城南走去。他也不怕自己被认出来，毕竟就算是武魂殿，见过自己新形象的也只有那少数几人而已，哪怕是画影图形也没有那么快传到天斗城。城南，唐三来到了一处府邸前，停下脚步。从外面看去，这座府邸占地面积极大，厚实高大的院墙超过了四米。要知道，哪怕是一般的贵族也不会被允许盖如此高大院墙的。府邸大门门楼高度更是超过六米。有些搞笑的是，这座府邸门前矗立着两尊石雕，而这两尊石雕的样子却是猩猩的模样，就像是缩小版的泰坦巨猿二明。 大门前站着两名身材高壮的大汉，他们的身高都在两米开外，身上的黑色劲装丝毫无法遮挡他们的强健的肌肉，就像两尊门神一般的站在那里，雄赳赳气昂昂地俯视着外面街道上过往的行人。在府邸门楼上高悬着一块匾额，匾额上只有一个大字，立。这地方唐三也是第一次来，大步上前来到府邸大门前才停下脚步。 麻烦二位通报泰坦前辈一声，就说有故人来访。 稍等。 两名壮汉面无表情地看着唐三，上下打量了他几眼，转身推开大门就走了进去。当他推开门的时候，唐三看到那扇大门的厚度起码超过了两尺，极其厚重。 真不愧是力之一族，要是没有足够的力气，恐怕连这门都推不开吧。 没错，唐三要来找的正是拥有大力星星武魂的力之一族，曾经昊天宗的四大附属宗族之一，也是当初唐昊的直属宗族。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开始之前，大力神泰坦就曾邀请过唐三来力之一族做客，但那时候唐三忙于修炼，一直没有时间登门。他准备成立唐门，就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势力，力之一族无疑是最值得信任的选择之一。力之一族的族人性格单纯，以力量见长，如果运用得当，必定是极大的助力。唐三给自己制定的计划中，目前首先要做的两件事，一个是要得到力之一族的支持，另一件就是要给自己的唐门找一个立足之地。史莱克学院地方虽然不小，但那里毕竟是学院，而且天斗帝国皇室眼线众多，唐三又不能总占据学院来发展自己的唐门，因此他必须要寻找一个适合唐门发展的地方。这么些年来，唐三也有些积蓄，短时间内不会出现经济危机，而且昨天他也得到了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的支持。七宝琉璃宗虽然宗门被毁，但因为当时击退强敌，多年积蓄的财富并未动摇，有了他们在背后支持，唐三现在对资源并不发愁。一会儿的功夫，力之一族府邸大门再次敞开，一名中年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唐三并没有见过他，此人一出来看着唐三的眼神顿时流露出几分疑惑。 小伙子，你找我们族长有什么事啊？ 唐三早就猜到，想要见到一族之长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也早有准备，左手一翻，黑光涌动之中，昊天锤已经凭空出现在掌握之中。这一次唐三丝毫没有压制昊天锤自带的气息，顿时一股霸道之气弥漫而出，厚重的能量波动在他的控制下弥漫在这门前方圆数米之内。 大叔可认得我的武魂？ 昊天锤，小兄弟里面请。小兄弟，你是从昊天宗而来？ 算是吧。泰坦前辈可在宗门之中？ 宗主在的，麻烦你在议事厅稍等，我这就去请宗主。 进入府邸内，唐三顿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片府邸比想象中还要大，至少有史莱克学院一半的大小，给人整体的感觉就是恢宏大气，所有的地方看上去都是那么高大粗犷。唐三在议事厅坐了下来，静静地等待着。小五他并没有留在学院，而是将他放在如意百宝囊中随身带着。他早上起来的时候，恢复兔子本体的小五还在贪睡。等待的时间并不长，唐三敏锐的精神力已经感觉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朝这边而来。那名中年人引着三个人走了进来，看到这三个人，唐三不禁乐了。力之一族主事的祖孙三代全都到齐了，精神矍铄的大力神泰坦，还有他的儿子泰诺和唐三的同窗泰隆，一起跟随中年人来到了议事大厅之中。一进门，泰坦祖孙三人的目光顿时凝固在唐三身上，泰坦立刻向身边的中年人问道： 泰兴，这就是你说的从宗门来的人？ 宗主，刚才这位小兄弟已经出示过他的昊天锤， 虽然没有魂环，但昊天锤的气息假不了。 宗门不是早已封闭了吗？小子，你从何而来？ 泰坦前辈，您还是那么健壮，我是唐三。 唐三不打算在身份这方面有过多纠缠，双手同时抬起，蓝银皇与昊天锤分别出现在掌心之中。 你是唐三？ 外貌变了确实不好，很多老朋友都不认得我了，但武魂却假不了，能够拥有双生武魂的在全大陆也没有几个人，更何况双生武魂还包括了昊天锤。长话短说，我的蓝银草因为二次觉醒导致我的相貌发生了变化。泰坦前辈、泰诺前辈、泰隆，好久不见。 少主，竟然真的是你，你变化真大，我都要认不出来了。 少主，真的是你吗？ 你要是愿意，以后还可以跟着我。 少主，上次听泰隆说，您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决赛后被主人带走了，主人呢？他还好吗？ 父亲已经决定退隐了。 退隐？主人还正当壮年，为什么要退隐？我听泰隆这小子说，主人在教皇殿前大展神威，可惜我没能看到。难道说是武魂殿逼迫主人退隐的，还是宗门？ 都不是，这是父亲自己的决定。 当下他将五年来父亲对自己进行特训以及父亲对宗门的交代简单地说了一遍。当泰坦听到唐三说唐昊自残两只归还魂骨时，不禁老泪纵横，情绪极为激动。 哎呀，主人啊，主人，你这又是何必呢？就算不归还又如何？当初错不在你，要怪也只能怪那武魂殿呢。这么多年老奴一直在等你回来，可你却…… 泰坦前辈，您别难过，对于父亲来说或许这也是一种解脱，他现在守在母亲身边，不再因为外界的事而受到干扰，能够平静的生活挺好的。这次我来找您是有事想和您商量。 少主有事请讲，只要老夫做得到的绝不推辞。 我准备成立一个宗门，名字叫唐门，我希望能得到您和荔枝一族的支持。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